说来有意思，汪记国民党一直是站在左翼的立场上，跟蒋介石过不去的。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跑得更快，最后做了汉奸。虽然自家有下地狱救国家的借口，其实也不过是政争失势寻求出路的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背后有对国际形势的错判，对中国抗战不可救药的悲观估计。说到底，汪陈二人还是在个人名利的路上跑，而且跑得太快了。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作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的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想法，至少这种想法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而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前者的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总能联系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巴黎和会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但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应。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 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时写道：“处中国危亡已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他发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称聚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警悟，清华之师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的议论说：“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之启智，国粹之发扬，寓意无望。”这番热闹是指什么？应该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的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遗毒照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补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家，骂的拽文，也很刻毒、上纲上线。当然，我相信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的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致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阉丧。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的要自杀。则密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无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明然不知，清净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有这种念头。从表面上看，吴宓的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些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东烘的国粹派老朽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不过吴宓辈的牢骚毕竟跟魏道士有所不同，其骨子里大抵因为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在中国人看来太多离婚通奸、寻机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自己却什么都不敢做， 若干年中，不得与女人相见，虽遇一睹惊鸿之过影，一伶俐俐之莺声，亦是所不能。因此夜思梦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却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其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结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编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他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当口，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按陈之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攻击说徐母死了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还崇拜关公，但是对时事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头记》索引，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然而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5月29日，胡才从《议事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随着运动的发展，六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免职，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是自我民事，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愿己矣，天岂有不愿者乎？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五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是民事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亲浮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 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关羽和岳飞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法美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意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与胡的自称，笔者注：习与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祸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与之事业万岁。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1919年10月15日，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语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文化观念。胡景翼是个军阀，不过当时反对段祺瑞连日推行武力统一的人们中有不少都是军阀，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胁的南方军阀，也有北洋内部的直系军阀。诚然，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争的因素，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历史是复杂的，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而名声不佳的军阀也有发乎内心爱国情感。